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41集，轰雷。 东北两马到押运军粮前，由户部指派官员前去检查军粮有问题，为什么户部没有报？ 曾玉最先发难，他连折子都没来得及写，直接上前质问魏怀古。 飞驰一报到了去都，足足耽搁了2个时辰，现在才发回调令，冒雨奔驰，路也不好走，等到达离北已经是4天以后。魏怀古，你这是要害死人呐！ 魏怀古一言不发，他今夜犹如泥塑木雕，呆跪在地，竟然不曾争辩一句。萧迟也一进来，堂中便安静下去，老臣们或垂首或扶额，外边的雨声嘈急，屋内的闷热更甚。 策安。 李建恒见着他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说：“ 你坐吧。” 萧迟也没坐，他行了礼。 臣才下马，不知详情，李北出了什么事？ 怎么搞的？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人从侯爷讲。 李建恒摔了折子。 魏怀古，你自己说。 上个月运往离北的军粮出了事，据绝西布政司参议杨成在议报中陈述，这批军粮掺杂了霉烂之物，到达离北分发下去，前夜病倒了数千人。 魏怀古埋首没看萧迟爷，谁敢直视萧迟爷？萧家在边陲打仗，5年前又有救驾巨功，边杀汉蛇部最不好打，东北全由萧继明一个人独守。他们把萧氏的小儿子囚在去都，却让人抛头见血的兄长吃的是霉烂坏粮，这会儿他们怎么敢与萧迟爷对视？萧迟爷面不改色，他说：“ 军粮由绝西布政司统筹，杨成知道有问题，怎么等到军粮已到达离北才敢提？他一个西南参议，跟离北无冤无仇，冒着这样掉脑袋的危险做事，为的是什么？户部的官员三查军粮，回禀的官文里都写的是去年新粮，现在又变成了陈年霉物，他们都是下品小官，又为的是什么？军粮通过东北两马道到达离北，离北铁骑军中督察仓廪的管事分发前也要检查，这么一大批霉物能够那么简单地送进边关将士的嘴巴里，这一层层的安排可谓是有条不紊。 他越讲越重。 离北铁骑守关30年，兵败该罚，但是我只对诸位说一句，离北小败是我萧家受损，离北大败却是大周危机。汉蛇部数年徘徊在鸿雁东山脉，等的就是一个契机。中伯兵败时，汉蛇部调马进攻，带着其余11部的骑兵一鼓作气打到了去都门外。不过短短5年时间，中伯六州途径的惨状已然翻了页，国耻尚未雪，便要由自己人横添一笔。 萧迟也话音一落，在座诸人都变了色。他把话说得直接，他今夜就是来问罪的。有人在军粮上搞龌龊，想拿过去那套官腔打发他，不可能，他就是要大开杀戒，他就是要咬死这案子，谁的面子也不给。刑部尚书孔丘说：“ 军粮掺假，拿霉物顶替新粮，跟下边人倒卖粮食分不开关系。早几年中伯粮食吃紧，不少囤粮商靠这个发了财，只是不想如今例行严律还有官商勾结，干这种昧良心的勾当。此事如果不能彻查，便没法给离北诸将一个交代。臣请三司会审，辅以锦衣卫搜查，从白马洲到去都，务必将此事弄个明白。” 兵部尚书陈真看了眼萧迟爷，说：“ 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事也要急办。启东5郡的军粮同样出自白马洲，必须马上通传，急报给戚大帅。这批粮就不要再往下分发了。” 孔雀怎么补？ 萧迟也寒声：“ 这两批军粮是绝西去年三大仓的全部积累，如今撤回作废，军粮空缺怎么补？从哪里补？五日之内如果补不上，离北启东就要饿着肚子打仗，那是几十万人吃饭的问题。 从淮州、河州、磁州三方借调，借条由朝廷承担，事情危急，国库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去买，只能承诺这三州免了近两年的赋税。 海良以稳重的缓声说道， 白马州是倾尽十三成的粮食才负担得起两批军粮，袁府所说的三州远不及他。再者，这三州各自分离，距离遥远，统筹粮食押运也要耗费数日。 告诉戚竹英，启东军粮今年减半，他们还有均田之称，尚存余力。河州直通启东，磁州、淮州两州的粮食今夜就要掉。 海良义虽然还在病中，却条理清晰。 世子负伤，不宜久待前线，离北王抱病也不宜出征。陈真，半个时辰后给我拟一份军将名单，三日之内去都必须派个有能之士前去离北接替军务。 海良义主持大局，一锤定音，魏怀古这次肯定跑不了了，萧迟也没打算放过他。卡在这个关头没有直接找他，只是因为眼下军将调补的事情更加重要。魏怀古今夜有些反常，他跪在原地迟迟没有剖白解释。明礼堂旁屋灯火通明，退出来的官员汇聚于此，海良一不耐寒夜，孔雀为他披了件长衣，他拢着衣摆手示意大家都坐。 弹劾的折子明日我就送到内阁，魏家先后出了多少事情，皇上顾念留情，上回魏怀兴的事情没牵连魏怀古，关沟的事情他也不肯认错，这次军粮怎么讲他逃不掉疏忽之责。在朝为官跟家世门楣没有关系，为君办事不要总是拿姓氏责难别人，他有过错你该弹劾就弹劾。 海良一这一夜滴水未进，这会儿看向萧迟也， 世子带兵数年，既然能杀出重围回到离北，便没有性命之忧。侯爷不要着急，离北有什么短缺的，去都都会连夜调拨。 萧迟也已经明白海良仪的意思了，袁府为了维持平衡，断然不会放萧迟也回离北。萧继明失败了，可他没有死，即便萧继明死了，萧迟也不能回去，因为萧方旭还在。 去都良将无数，可能适应离北的却少之又少。鸿雁东山脉靠近大漠，马上进入六月大暑，边境酷热，若是派出身西南的将士过去只怕不合适。 萧迟也坐在椅上，面对这一屋子的老臣却变得极端冷静，他反应迅速，堪称刀枪不入。他先发制人查定了军粮案子，又告诉了海良仪往离北派新将可以，但必须是出身离北或是启东的人，纸上谈兵的他一概不要。海良仪颔首对萧迟也颇为赞许，这个时候确实不该为谋私权而意气用事，离北缺少带兵主将是不争的事实，像朝晖这种善战的副将也很厉害，可是他们都是萧方旭亲交的人，本就是为了担任协调庞佐的任务，带一支兵打迂回可以，但要他们带领离北却不能够服众。可是自咸德年以后，大周良将稀缺，四大名将除了左千秋各有要务，往下人才辈出的都是启东将领，那全是戚竹英一手栽培起来的打仗班底，熟悉的是启东军务，想要外界离北太难了，并且启东的将领暂管离北军务，戚家又要与花氏联姻，这一下又破了平局，变成了一家独大， 恐难牵制，派谁去？海良仪也头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